尽管哥舒翰身为一代名将，可是他的人生结局却令人唏嘘。安史之乱爆发后，哥舒翰带病驻守潼关，在朝廷的压力下仓促出关迎敌，兵败被俘。被俘之后，他投降了安禄山，写信招降自己过去的部下，却被部下断然拒绝。眼看哥舒翰失去了利用价值，安禄山就将他囚禁并秘密处决了。虽然人生结局让人遗憾，但哥舒翰毕竟也曾是一位功勋卓著的上将军。现在不妨让我们回到这首诗中，再来领略一下这位名将曾经的风采吧。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敬你干一杯。胜利的誓约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来，十月里香春泪，把一身都举进杯，舒心的酒啊美，千杯万盏也不醉。手捧美酒啊望北京，胜过长江水，锦绣前程当指引，万里山河今朝回。来，展未来无限美，人人胸中春风吹，美酒浇往心头火，燃得斗志永不退。血和汗水。

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是从北京天坛明代建成起就应运而生的民间传说，五百多年来，它在京城百姓之间口耳相传，幻化演变着。这些传说凝聚着劳动人民对上天的崇拜和敬畏，对善恶的评述，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在这帝王祭天的神秘禁地，到底演化出了哪些离奇动人的传说故事呢？他们在历史上有没有依据呢？请听非遗时光之天坛传说，离天最近的民间传说。 闲来没事给大家说段故事。说什么呢？咱们住在天坛边上就要说天坛的故事。我今天给大家说一段天坛一亩草的故事。 北京天坛公园的72长廊里，曾在天坛公园工作43年的李维仲正绘声绘色地讲着天坛一亩草的传说。空闲之余给游人和街坊四邻讲天坛传说，是他最惬意的享受。 在天坛的长廊啊，双环亭啊，坐那没事给这些游人们说。天热了以后呢，我们就在天坛西大门外边呢，我老伴儿啊给我买了18小凳子，说让人都坐凳，别让人坐地下听。我说哎，自个儿坐了一惊堂木，一拍我就给他们说吧。我对天坛的传说呀，我也好看也好听，更好说。 要说天坛传说是离天最近的民间传说，还得从它扎根的北京天坛讲起。北京天坛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祭天建筑群，距今有近600年的历史。明清两朝的22位皇帝曾在这里举行过650次祭天大典。在天坛公园原副院长、总工程师徐志长看来，天坛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和地的关系。 天坛呢，体现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宇宙观，这宇宙观呢，就是对天的认识，不完全说的是对天神的认识，是对大自然的认识，要天人协和。比如说叫顺天，北京就叫顺天府；要应天，就是要按照天的情况来办，按照大自然规律办事，那叫奉天。你看咱们几个国都都有过这个名字。联合国给天坛的定义说，这个宇宙观曾经指导一个伟大的民族发展。怎么来使大自然顺应我们农业生产呢？当时并没有别的办法，其中一办法就是和它搞好关系，希望它同情我们，多多关照。天坛是什么？是人和大自然和天对话的这么一个电台，有这么一个设备，把我们的愿望跟上天表达一下。虽然皇帝祭天还有皇帝的意愿，我的皇权永固，有这一面，但是老百姓还有老百姓的一面，上天要保佑我们，这个跟老百姓的心呢是联系比较重的。 对老百姓们来说，天坛是皇帝和天对话的禁地，一生中都只能望见祈年殿的鎏金蓝瓦宝顶，却没机会近距离一探究竟，这让他们不由得生发出了种种猜想和传说。明成祖朱棣修建北京天坛的事儿，在传说中就变了模样。 明永乐皇帝开始在北京建都的时候呢，还没有天坛，他一心想当一个明君，天不作美，打他当上皇帝连续几年呢，大旱，土地都裂着口子，甭说粮食不能丰收啊，连野草都长着困难，缺水。皇帝呢，当然很着急。终于有一天啊， 明乐皇帝呢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有天人指示他说啊，天是大旱，必须皇后出来求雨才有希望。明乐这么一听总是有了办法啊，他醒来以后就召集大臣来研究，既然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么就请皇后去求吧。究竟在哪儿来求啊？这又是一个不知道的谜语。研究来研究去都不出结论来，这时候啊来了一个老头，这老者说啊，天为阳地为阴呐、啊，祭天当阳左道，翻译成现代话说什么呢，上国都啊南边偏东的地方。于是乎呢就在北京城的正阳门外选了一个偏东的位置啊，搭了一个台子，就请皇后到那儿求雨。明乐皇帝还加一句，求不下雨的就先别回来了。皇后平常老在皇宫里待着也很闷，忽然可以自由的到外边活动活动，一开始还是高兴的。头一天过去了，第二天过去了，到第三天啊，大太阳头子底下皇后就实在熬不过了，又热又渴又累。这皇后啊她说，天啊，你再不下雨我怎么办呢？就哭了起来。哎，眼泪落下来了，这个时候啊天乌云密布，就真下起雨了。后来呢传说就认为啊，皇后祭天求雨起了作用，应该建一个常年用的求雨的地方，最后就在这个位置上建了一个叫天坛的建筑。皇帝按规定应该每年到这儿来祭祀。 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经过明嘉靖、清乾隆和光绪年间重修扩建，形成了一条轴线、三道坛墙、五大建筑群和九大坛门的建筑格局。其中祈年殿以其精湛的建筑工艺和巧妙的寓意内涵而享誉世界。祈年殿在明嘉靖年间由方形改为三重檐圆形大殿的创举，传说中也有一段离奇的记载。 祈年殿呢建的时候有个要求，要体现一年十二个月、十二个时辰、二十四节气、三十六天罡，体现有四季等等，工匠们设计不出来，面临着处分。终于有一天啊，工匠们正在吃饭，忽然来了一个叫花子，希望能够吃饭。后来这工匠头说，给他弄碗饭。叫花子拿了一碗，一碗不够，要三碗，就给他三碗。三碗不行，不够咸。工匠头，这老头要饭好像还是太淡，加点盐，就给去拿盐去了吧。拿回这个盐了一看，老头不见了。老头这三碗饭也没吃，把这三碗饭落在一起了，而且上边插了好多筷子，周圈十二根筷子，里圈十二根筷子，中间四根筷子。这个工匠长一下受到启发，哦，原来啊，周圈十二根柱子，它象征着有十二个月，中间有四根柱子，象征着有四季，要增加一言，最后给祈年殿做成三层檐。从传说上说呢，这是鲁班爷显圣指点的，那个叫花子就是鲁班爷化身。 然而宏伟的祈年殿在三百年后竟然被一道雷击焚毁。光绪朝东华录中记载道，光绪十五年八月丁酉，天坛祈年殿灾。所以说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祈年殿是在清朝焚毁数月后仿照原样重建的。祈年殿着火在传说里有什么说法呢？老工人李维仲对这段故事信手拈来。 在这个八月二十四，这个祈年殿着火，北京西便门里边有一个女的突然不见了。西便门里边当时有一条大街叫老淮西街，中间有一个胡同叫淮景胡同，这胡同院里的话有一棵大槐树，中间都空着，大槐树底下呢住着一个女的，你要说姓什么没有人知道，说这女的有多大岁数了呢也没人知道，只知道呢就这女的一年四季爱穿绿衣裳，而且呢乐善好施，谁家有个病了她给玩丹药能给治好了，谁家的小孩是食鸡奶鸡大肚皮鸡了，她伸出千千玉手一葫芦一捏吧，小孩光能叫好了。有人说啊，她肯定是仙人，就叫她绿衣仙子了。 这一着火呢，他施工了，怎么回事呢？说这绿衣仙子那天正在这院里头梳头晾衣裳呢，突然一块乌云来了，这块乌云上面站着一黑眼大汉，特写的眼冲绿衣仙子这笑。这女的一看，扭头就要回屋，黑脸大汉落下云头下来，哟，小美人，你跟我上天吧，我是阴天府的九天雷神，伸手就拽。绿衣仙子一下大怒，伸出手啪啪给这雷神俩大嘴巴。这雷神一发怒啊，啪就一掌一劈，就把这大槐树呢劈成两半。这绿衣仙子呢就一阵清风突奔天子这来了。这雷神一看，随后驾着乌云也追过来了。这乌云滚滚，雷声隆隆，就到了齐天殿里。这绿衣仙子这一脑袋就扎进了那个扁后腿里，正好赶雷神到这儿，一个电闪就把这齐天殿照得白花花，啪啦啦一个大劈雷，就把这齐天殿大牌匾给劈了。这一下正好也劈着这个绿衣仙子的尾巴上了，他惨叫一声，就扎到了祈年殿底下那个龙凤石底下，一下子扎到海洋里。后来吧，这祈年殿又建起来了。说那阴天一下雨啊，这祈年殿里头还呜隆呜隆在响。有人说啊，这就是那绿衣仙子小青蛇在这哭呢。 为什么天坛传说流传了几百年都生生不息呢？徐志长有他独到的理解。 老百姓在历史上不准进来，他只是远远的能看见祈年殿房上那点影子，然后老百姓由于对他的尊重吧，对他的肯定和对天的肯定，于是乎就会编出故事。有很多很有名的建筑并不一定有传说啊，而有传说的生在老百姓心里边有根，是属于老百姓对天坛的肯定。 别看徐志长现在讲起天坛传说如数家珍，想当年他却对这些传说不以为然。 你要作为我这总工，又是干这个自然科学的人，对这传说呀、有一点隔膜。什么请皇后来求雨啊，有什么龙来见天坛呢、这个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啊，皇后从来不准到天坛来。 然而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掀起了民间文学普查采录的热潮，徐志长对天坛传说也有了改观。 1983年吧，我开始当天坛的副院长，我觉得它有一定的作用，甚至于有的外国的作家写的天坛都有传说。那么我就曾经请天坛的老人、老职工、附近的邻居组织过一次献宝，请他们谈了好几天呢。83年那次献宝的那些老人现在都不在了，我们又变成了传承人。如果没有他们那次献宝，有些故事恐怕就没了。但是那会儿由于咱们认识还是不够，所以最终呢就出了一小薄本，没有发动群众啊，说咱们把这丰富起来。 这本不那么起眼的天坛景物传说却成了2009年天坛传说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时任崇文区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的李俊玲担负起了天坛传说的搜集和申报工作，也由此结识了徐志长。 天坛公园总工徐志长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找来很多资料。在这当中呢，徐工还不是很支持我这个天坛传说，他给我找的东西都是正史。比如说内务府叫金良，他编过一本天坛纪律，那里边徐工认为都是正史，可是我在那里边发现 也有传说， 也有传说，但是他那个传说都是一句，比如说天坛白狐就是一句，我根据这一句再去挖掘。再一个呢，发动了当时的天坛周边社区还有天坛公园里面的人，很多传说故事是在天坛公园里边的职工当中传出来的，这样呢就凑成了咱们这里边很多故事，就比原来84年那个小薄本又丰富了很多。 随着天坛传说的收集工作不断推进，2011年天坛传说成功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年后，图文并茂的天坛传说也顺利出版。从建坛、景物、故事、坛根、人物五个角度收录了传说故事50篇，原汁原味保留了传说的不同版本，还在有史料记载的传说后附上了正史， 帮助读者更完整地理解天坛传说。 我们力争就是所有的版本都记，我就发现传说跟史实都有一定的联系。祈年殿着火，这个是大清会典里边都记一笔的。民间传说里边这祈年殿着火它还不是一个版本，李维仲讲过一个版本，雷公是一个反面人物形象去调戏小青蛇，那么还有一个版本，这里边的雷公就是一个正面形象了，这是民间传说的一大特点，咱们都给它收进来了。 天坛传说是老百姓对天坛的阐释和演绎，也见证了天坛的历史。现如今天坛传说还在丰富着，它不仅包含了明清两朝的神秘故事，也与时俱进地收录了一些现代的奇闻异事。曾接待过百余位国家领导人和文化名人的徐志长，把这些风云人物游览天坛时鲜为人知的故事给记录了下来。 1986年，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到了天坛，当时她提出来，什么时候祭天呢？我回答，冬至，就是很冷的那天。女皇说，那么冷的天，皇帝到这儿来祭天，那不太辛苦了吗？我说，我觉得皇帝呢，地位高，权力也大，他的责任就大。他来祭天是牵扯着全国人的农业生产和吃饭问题，这个很重要的任务他不能回避，这也是皇帝的勤政标准。女皇说，走到哪儿我都听见中国人在说要风调雨顺，每个国家都有求雨的历史，我们欧洲人都没人求风，那风有什么用？我说风啊还是很有用的东西，人类啊，我们共同选择的这主食啊，五谷黍稷稻粱麦，这都是禾本科植物，他们是风美化，没有风来传粉，他们就不可能结果实，所以这是很关键的一项。后来女皇说，哎呀，中国是很了不起，你们祭天是希望得到一个综合的系统的自然环境，而欧洲只希望得到雨，看起来中国这古人想的完美多了。他走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很多今天叫做科学的新发现新发明，在中国古人那儿都能找到根据。 传说因天坛而生，故事则由老百姓代代相传。在收集天坛传说的过程中，徐志长、李俊玲、李维仲三位老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常聚在一起聊聊天坛传说，回忆当年在坛根边、四合院、街坊邻里之间的故事。但近几年随着时代发展、环境变迁，会讲传说的老人们逐渐逝去，天坛传说正面临着失传的困境。天坛传说的收集者李俊玲说， 传说的是要口口相传，现在呢对传说的传承认识还是不足，它就是一个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有些人还是认为是一种封建迷信，这种观念就造成了传说故事要流传下来比较困难。再一个呢，以前咱们都住四合院，院里头一坐大家就开始聊天，对于传说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播途径，但是现在呢都住楼里边去了，没有聚到一块的这种环境，对传说的传播也是一种影响。 而就在2016年初，北京市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北京联合大学一起展开了新一轮对天坛传说的收集工作。东城区非遗中心办公室主任杨建业表示， 我便跟这个联合大学做这课题呢，收集一些天坛传说在目前的生存状态，分析一下目前的天坛传说跟当年流行天坛传说有什么变异，而有没有产生新的天坛的传说，只要更加丰富起来。通过这个非遗级校园在中小学里头组织传说的收集者，了解传说的一些老人，去向学生讲一些传说，能有一些传说的教育。再就是通过导游队伍的建设，传播纯正的天坛传说，让来到天坛观赏的人多了解到天坛传说。 从天坛西门进入园中，通向祈年殿的道路扩大而漫长，车马喧嚣渐渐在身后退去，不变的青马流里，高坛古柏已经伫立数百年，相信天坛传说也会一代一代的继续流传下去。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天坛传说， 离天最近的民间传说，采访孙元、胡听兰，播音郭伟，录音合成胡听兰，监制李秀磊，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我是李维刚。 落下的雪地，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下光，我的旅馆思念。 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北京人说起烤肉，一定会提到南皖北祭。北祭指的是北城什刹海银锭桥边上的烤肉祭，和南城的烤肉碗专注于烤牛肉不同，烤肉祭以烤羊肉见长。2008年，烤肉祭和烤肉碗、烤肉制作技艺共同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的非遗时光节目，请跟着记者王慧乔前往烤肉祭，看看羊肉怎么被烤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是马帅，我是烤肉祭记忆传承人。 说话的这位叫马帅，一个80后小伙子，身材健壮，16岁来到烤肉祭，是烤肉祭烤肉制作技艺的第8代传承人，已经在这儿工作了14年。在烤肉间里，马帅正拿着两根拇指粗的大筷子，在一块炙子上翻炒着。 您现在拿的这个工具是什么呀？ 这个就是咱烤肉用那个筷子，6道木，每根都6个轮，长出来就这样。你可以试一下，体验一下，一只手拿一根也行。它这个木质特别硬，你看这表面的温度特别高，它不糊，烤肉的时候这木屑不会往下掉，比较少了。原来北京附近山上有，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太老了。咱们也说还有10几20道 吧。烤肉用的工具可以追溯到烤肉祭的第1代，清朝道光28年。现在烤肉用的工具在那时候基本上已经配齐了。早年的烤肉祭还只是什刹海银锭河畔的一流河沿上的石摊儿。那时候的什刹海既是北京的风景区，又是著名的商业区和避暑胜地。每年农历5月到7月，都会在这儿开设荷花市场，供游人纳凉。烤肉祭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因为季家的烤肉薄厚均匀，入口不膻不腻，在这儿成为往来客商的最爱，所以日后每年荷花市场开市，季家人都会赶来做生意。到了1927年，因为买卖兴旺，季家烤肉入住河边的水榭小楼，由摊商变为座商，烤肉季的字号就是在那个时候确立的。 当时他这儿住的满人比较多，那像道光到解放以前嘛，这河边住的都是满清的这些贵族，比如说什么王爷府啊、贝勒府啊，他们也满人比较喜欢吃这个肉，所以呢，由他们来带动这个生意越来越红火。 烤肉祭历经100年而长盛不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原料的精选加工从不马虎。 一个是不让它粘，还有一个呢就是 烤肉祭的羊肉多选的是张家口以西的绵羊，这里的羊肉肉质鲜嫩，选好肉之后就是加工。好肉配好刀，烤肉祭用的刀都是私家定制的长刀，要用这样的刀切出合格的肉片儿，没个1两年的功夫可做不来。 这个刀都是原来留下来的刀，95年的。 我看这个肉啊也不是很宽，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刀？这刀大概有多长啊？ 其实很多切这种要软一点鲜肉用的刀都得用这种长刀，因为它的刀身长，所以它这个刀刃啊都比较长，而且它比较薄，所以呢切这种鲜肉的时候呢，一刀推下去呢，然后再一拉，哎，基本这一刀就下来了。 对对，一推一拉这个 对 切 才行。对，所以咱们家这刀子特别厚，也切不出来这么薄的片。你要这个肉如果要是这样切下一片来，你就把这个肉的纹理全破坏了， 烤出来的肉都碎。 这肉得切成什么样子算合格啊？ 这肉啊，基本上就是拿起来透亮，长度是8到10公分吧，然后宽度是3到5公分，每一片薄厚的一定要让它均匀，烤出肉来的口感就好。再薄一点肉就碎了，再厚一点就影响口感。所以这个也是经过咱们多少年老师傅最后总结出来的这个厚度。 现在咱们切的这块肉是 羊的后腿，般子还有上脑，肉质都是比较嫩。 肉切好之后就可以腌制了。这腌肉的酱汁儿可是烤肉季独家秘制的。其实烤肉季第一代的时候，只不过是用凉水蘸一下肉，然后直接上炙子烤，这是为了锁住肉里的脂肪，吃起来更加滑嫩。经过一代代的探索，研究出来的独家调料配方，不仅能让肉口感更好，连汁儿带肉一起烤，还更加入味儿。 咱们这个腌制是需要腌制很久吗？ 不，腌制完就可以烤。这就是咱们烤肉季跟其他所有的像什么国外一些巴西啊什么韩国烤肉最大的区别，腌制完必须要烤制，不烤就不能腌，不能放调料这个肉。 这个为什么呀？ 因为 腌进味儿吗？ 这所以就是理解的问题，就说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吃的研究，调料腌制时间长了以后，调料的味道进入到肉里，它会破坏这个肉本身的味道。原来烤上去就没有这么多调料的时候，基本就蘸上凉水就烤了。咱们突出的就是肉本身的味道，这就对肉质的要求非常非常高。 烤肉季现在用的酱汁并不是最原始的形态，而是随着人们饮食习惯在变化。据烤肉季烤肉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白世清老先生回忆，以前酱汁是由烤肉师傅自己把握的，每个师傅烤出来的肉味道都不同。 你比如我愿意吃辣的可以加点辣椒油，愿意吃甜的多加一点糖，再给我加点醋可以，随时由厨师给你带。那么过去就是张叔、李叔、王叔，咱们仨人一人手翻枝子，你要直接对着客人的这种嘴，那是真正的试金壶。这烤肉是今天谁烤的，那你吃就吃。 到了马帅这一代，为了适应现代饮食习惯，酱汁的配比开始标准化，所有厨师都用一样的酱汁，就不会出现今天咸一些明天淡一些的情况了。 2007-08左右，我们经过这个多次的研究吧，然后把这个料汁量化标准化，就统一每一份肉放多少料汁，秘制调料只有两个人知道。 这腌制好的肉该怎么吃呢？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烤肉最重要的一样工具——炙子。桌面大小的炙子看上去就是一块大铁板，底下炭火烧得正旺，上面烤肉热火朝天，没有什么稀奇。可仔细一看会发现，这炙子上是一道一道的，这其实并不是一块完整的铁板，而是由几十根铁条拼接起来的，周围再箍起来。相传烤肉季第一代的时候，家住通州，到荷花市场路途遥远，为了运输方便，就把炙子拆成了铁条，结果无心插柳，烤肉季能够成为非遗，它可成了最大的功臣。 它有它自己的特点，它可以吸收其他的味道进到这个肉里边，而且这炙子呢，你看它是一条一条拼起来的，你看这上边还是会冒出烟来，你看得到吧？说明它还是透的，所以这个叫炙。为什么叫炙子呀？炙烤不接触明火，咱下边烧果木，燃是果木燃烧的释放的这个香气正好进到这个肉里边，所以赋予着咱这个烤肉呢另一种味道。它这个本身的这个缝隙吧，它的油渍啊或者其他的东西会渗下去，就烤出来的肉不会那么油腻。你要用一共整块铁板，它那个油就下不去，烤出来油特别大。 建成3000多年，五都六朝变迁，燕都辽金元明清，文化遗产说不完，青史几行名姓，宝藏代代相传，前人著作后人翻，凭吊间多少感叹。上回书说到咱北京城的 非遗时光，传承的力量。 烤肉原不属于北京，相传蒙古大军东征西讨，忽必烈率军征战， 叫军队厨师为大军预备军粮时发明了炊饼就烤肉，不但节省时间，而且也可以随军携带。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烤肉出现了。元朝建立之后，烤肉也被带进了元大都，也就是老北京。可能是因为受到游牧民族豪放性格的影响，最早吃北京烤肉的架势也不一般，肩搭白毛巾，脚踩长条凳，手拿一米长的筷子，虽然看起来不太文雅，但这就是烤肉季吃烤肉最经典的姿势。它还有个名字叫舞吃。现在烤肉季的三楼还保留着这样一间舞吃包间，可以体验这种大口喝酒、大口吃肉、酣畅淋漓的吃法。 舞吃它就是形容，因为踩着这个板凳，搭着毛巾，比较爷们嘛，比较舞这个范儿，所以这个就管它叫舞吃。原来在河边住的都是这帮王公贵族满人，他们满人就是比较豪放，那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叫舞吃，后来一直传到现在。然后咱现在一边给您介绍一边烤，咱这一试这个温度差不多，稍微放一点葱。稍微放一点点，因为它这个长年累月的用啊，这个肉里的油啊全都吃到这里面，所以不用再放油。然后咱烤肉一共是老嫩焦糊甜鲜辣，环中抱月，最有特色的就是那环中抱月。咱往里面打一个鸡蛋， 在中间放一个鸡蛋， 对，而且一会儿这个鸡蛋呢不能全熟，给它扣一下， 用碗扣上， 对，焖一下，焖一小会儿，要让那个蛋清儿是熟，当然蛋黄不熟，要用那个肉呢蘸着那个蛋液，那个肉呢口感更好更嫩。啊，这肉烤以后呢，咱们就给它放在这边上烹着吃。啊，这下边的温度不高嘛，啊，就是老嫩焦糊，现在真是嫩。人多的时候就会喝了酒啊，聊着天儿，然后呢随着水时间越来越长，然后这个肉呢它会水分会一点一点的蒸发，到最后老，然后就稍微的焦，然后就是肉这个边上都焦了。糊呢，比如说肉真正意义上糊了，就是北京管这叫爆糊，就是说似糊非糊，完全没有水分了。所以吃这老嫩焦糊的一个过程，从一开始吃到最后，就是全都能体验得到，这是一次午吃。 早在清朝，什刹海周边有很多大人物的宅邸，像恭王府、庆王府、醇亲王府等等，烤肉季出了名，王爷们自然也成了他的主顾。民国以后又来了郭沫若、宋庆龄这样的名人，当时的烤肉季算得上是名人的聚集地。现在烤肉季大厅里挂着的牌匾、名人字画很多都是当时留下的。烤肉季烤肉制作技艺第六代传承人白世清回忆，很多名人都是他亲自接待的。 已故表演艺术家赵丽蓉赵老师，他的晚年去过两三次。赵丽蓉吃完饭以后吃得相当高兴，没过两三天真给我送来了，到现在烤肉店摆上，货真价实。最勤的是老舍、郭沫若还有溥杰。 烤肉季能聚集这么多名人，除了烤肉的味道好，最能吸引文人墨客的就是这儿独特的景致。观山、赏荷、品烤肉并称银锭三绝。有文人雅士曾经这样赞美这儿的景色：地安门外赏荷时，树里红莲映碧池，好似天香楼上坐，酒醉人阑雨丝丝。随着时代的发展，烤肉季已经不再是社会名流的专宠，早已成为寻常百姓的寻常去处。 我去年来过北京，我们外地的嘛，来旅游。去年来的是吃的是烤羊腿吧，可能对那个也很好吃。然后今天是阴沙羊腿，点错了，但是我尝了还挺好吃的。 我奶奶家就住这边，鼓楼东大街。其实冬天我觉得更好，吃了烤肉，然后看着雪景。 现在的烤肉季，雕栏画柱，红柱绿瓦配汉白玉栏杆，爆柱上挂着对联，画楼醉看粼粼水，至味香飘淡淡烟。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加上百年的历史积淀，俨然成为什刹海旅游风景区的一张名片。在马帅的心里，烤肉季已经不单单是一道风景，一道美食，它 慢慢变成了老北京人的一种回忆和情怀。 现在回头客也挺多的，主要是跟着咱们烤肉来的，因为主要是咱们这么多年口感上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保持原有的这种味道。就最特别的，我给你讲一下，就是现在三四十岁的这个年代的人，他们十几岁的时候，然后他们父母带着他来到烤肉里吃饭，现在就是他本人带着他十几岁的孩子，然后再带着他的父母来烤肉去吃饭，这是几代人累积下来的来咱们烤肉。 我是70年代初我在那儿要的烤肉，我们家就住在这个鸭儿胡同，那时候才7毛多钱，大家都舍不得吃。这一过这好几十年了啊，主要是上那个故地来看看啊。 其实是你儿子吗？ 啊，是我。 小时候也在这吃的。 对啊，小时候也在这边长大的。然后今天正好过来玩玩，然后呢就是过来尝尝，还挺好吃的。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你看右手边这个烤肉季啊，这至今有100多年历史了，这是末代烤肉季。 已经存在了160多年的烤肉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传承人们一直在探索和创新。现在的烤肉季已经成为现代化的企业。2008年，烤肉季烤肉制作技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人也有了更高的要求。烤肉季副经理鲁建伟说，烤肉季已经形成了一套科学的选拔传承人的流程。 第一个要求，这个人必须得是在本店工作25年以上的。马帅的师傅叫甄登禄，他是烤肉季的第七代传承人。当时他不光马帅一个，4-5个徒弟，然后从这里头来进行选拔。这里头可能有一些流程和一些制度，这是我们来设定的。你比如说，一个徒弟到烤肉组里头，不是先烤肉，上来先熏炉火。这个现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式里头，这个是保留最传统的那种烤肉方式。首先你要把火候掌握好，也就是说怎么去点这个火柴，然后在这个点火柴过程之中就能看出一些人的悟性。所有的烤肉的香菜和葱他们要自己去摘和切，是一个选料的过程，需要1年到2年的时间。然后第三步的话才是切肉，5吃烤肉必须是手切，也就是切的要有一个刀工。这个切的肉片上是有一些质量化标准的，比如长宽厚必须达到多少，然后出盘什么样，这个就是基本上加起来差不多就得将近2到3年时间。然后通过这几年，从这里头能选拔出1到2个人备用人选。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听从师傅的意见，师傅徒弟之间的工作状态是最多的，它里头需要有一些日常的一些方式，就是所谓的德行厨德。在这 现在烤肉季也已经采用了半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只有5吃自烤是纯手工切肉，大批量的文吃都是机器切肉。对于机械化切肉，烤肉季的两代传承人看法略有不同。白世清认为，机器切肉是对传统烤肉技艺的破坏。 但我的宗旨就一点，保持传统不变，能用手工切的肉片，绝不用机器。 马帅觉得半机械化切肉方式是有利有弊的。 它的利在它的薄厚度是非常标准的，非常统一的，但是口感上跟手切的稍微会有一点点差距，但也不会太大。还有这个机器它是比较死板的，人切的时候会根据这个肉的纹理啊，它有的时候稍微歪一点，刀就会斜一点，但是那个机器它不会，所以差在这一点。 烤肉记这家老店在这种新老交替的碰撞中依然焕发着生机。说到传承，两代传承人的口吻是一致的，就是让这些凝聚了前人智慧结晶的传统美食从自己那里好好的传承下去。 百年老字号教你了，主要把自个儿这点东西能够很好的传承下去，然后更多的人来品尝一下中国的餐饮文化。在技术上不能有一点松懈，必须要达到经济求同。退休之前我做到了。 师傅退休的时候一直就说，就是无论如何到什么时候，要我保证从我手里边这一道传承的东西不能变。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天气寒冷，一定要把自己身体这几个关键的部位保护好。在冬天，身体有很多的敏感的部位，有很多的脆弱的部位，一定要给它保护好。因为如果一旦保护不好，寒邪直接伤害人的身体，第一会直接造成症状，第二这个寒邪日积月累，到了人体的体弱的时候，到了人体晚年的时候再发作，那可不是一朝一夕了，那就落下病根了。不光是影响人的体质，使人百病丛生，更能够直接破坏人的免疫能力，缩短人的寿命。所以最好是防患于未然。那气温巨降，身体的哪些部位相对要脆弱，容易受到寒冷的伤害呢？保护好这些关键的部位，就能够安稳地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同时不使自己的身体落下病根。第一个脆弱的部位就是人的双脚，脚是全身最怕冷的部位，如果是脚冷，那这个人就会继发全身都冷。为什么有的人冬天虽然说穿着厚袜子，穿着厚棉鞋，出门的时候待不了多长时间，就感到这个脚啊是站在冰窟窿里一样，一会儿冻得就没知觉了，就不断的跺脚，实际上就是寒从脚下起。因为人体的这个结构啊，双脚这儿经过了很多重要的经脉，我们所熟知的胃经、脾经、肾经、肝经、胆经、膀胱经都从这个脚这儿经过。由于这双脚离这个心脏又比较远，所以血液要想流通的话，那么这个路程就比较长，所以往往双脚出现的局面就是血液供应的不足，所以才造成了这双脚容易在冬天冷受寒。那预防的措施就是冬天到的时候防护好，穿厚袜子，注意不要穿很紧的袜子，因为好多人觉得紧一点暖和，实际上不然，因为本身双脚离心脏就远，循环的就不太好，如果你再穿比较紧的袜子，那循环的就更不好，就会出现更怕冷的局面。所以穿厚的袜子，还有就是每天坚持热水泡脚，这样可以驱散双脚的寒冷。第二个敏感的部位就是人的腰，腰啊可以说是第二怕冷，腰为肾之府，这是中医的原理，也就是说腰的里面就是肾，一旦这个腰这儿觉得冷了，马上这个人的腹腔这儿就开始连带着发生反应。所以很多女性本来就是宫寒，本来就容易腰疼，再加上腰部突然发凉，那就会雪上加霜。所以这个腰是一个防护的一个重点。过去的人啊，是因为都穿比较长的衣服，长袍马褂，是不是啊？包括这个旗袍它都能够把腰给护住，那现在的衣服有的设计就把腰露出来了，所以这个腰才容易受寒的伤害。那防护应该是第一，一定要穿过腰的衣服，把腰也保护好，第二就是每天坚持把双手搓热以后，在腰这来回的搓50遍到100遍，越是到冬天越应该坚持这种自我按摩。第三个容易受寒的部位就是人的头，中医讲头为助阳之会，也就是说所有的阳气都往头上去聚会，所以一旦头受了寒以后，不光是觉得脑袋凉，直接就引发了人体的感冒、鼻炎，还有就是头疼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人的头要避免寒冷的伤害，怎么保护呢？戴帽子，而且不要让冷风直吹， 这就是防止头受寒。第四个脆弱的部位就是人的脖子，脖子实际上它是一个要塞。为什么叫咽喉要道？因为上边连着头，下边连着躯干，所以它就是格外的娇贵。一旦这个脖子受寒了，感觉是从脖梗子往外冒凉气，日积月累，时间长了，形成的就是头疼、颈椎病，这些问题是接踵而来。也就是说，在脖子这儿给开了一个口，这个后窗户没关严，因为脖子这儿后面有很多跟风有关系的穴位，包括风池啊，包括风府啊，风门啊等等，所以这些穴位就相当于人体的后窗户，你后窗户老不关，它当然就容易受寒。所以这个颈椎病不是一朝一夕而出现的，它是慢慢的寒风逐渐在积累，积累的多了，最后发作了而出现的问题。所以在冬天防护风寒伤害人的脖子这个脆弱的部位是一个关键点。那如何去防护呢？那就是戴围巾。从医学角度讲，可以用艾灸的方法，艾灸人的大椎穴，这样可以对督脉，对于脖子起到一个温通的作用。另外一个在寒冷季节容易受伤害的部位就是人的膝关节。膝关节受凉太常见了，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好多人上了岁数了，出现了老寒腿，出现了骨性关节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日积月累，年轻的时候骑摩托车，哎，骑电瓶车，速度越快就觉得越刺激，实际上这个风寒就直接钻到骨头缝里去了。还有一个就是冬天穿的衣服比较少，年轻抗冻不怕，实际上寒冷也进去了，但只是它还不发作，非得到人体弱了，非得到人年龄大了，控制不住这寒冷了，这寒冷随着每年的增加，一年增加一点，一年增加一点，最后发作了。真正发作以后，你再想解决它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它可是很多年很多年积攒酝酿出来的问题。所以这个膝关节容易受寒，所以为什么有好多人老年出现了风湿性的关节炎，出现老寒腿，它都是在45岁以后才逐渐的发病。但是诱因可是在年轻的时候就逐渐积攒出来了，所以膝部的保暖很重要，一定要穿厚的裤子，甚至要有护膝，而且冬天不要运动过量，使这个关节减负，从而保护人的膝关节。再有容易在冬天受寒的部位就是人的耳朵。耳朵的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呢它接触空气的面积大，是因为它有很多的褶皱，所以这热就容易散发。再加上这耳朵啊它比较薄，因为你说人别的地儿怕冷，它有脂肪护着，耳朵上没有那么多的脂肪，所以耳朵比较薄，所以这耳朵非常容易受寒冷的伤害。所以好多人为什么耳朵长冻疮呢？所以中国有一个习俗叫冬天吃饺子，就是为了防止冻掉耳朵。实际上真正吃饺子也不能够防止冻掉耳朵，但是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实际上就是提醒人耳朵容易受寒，然后冬天呢吃好点，注意保暖，就可以使这个耳朵得到温暖。所以冬天耳朵的保护就是戴帽子的时候一定要把耳朵也护住。冬天还有一个人体脆弱的部位容易受寒，那就是人的鼻子。所以说这人从外边进来以后第一眼能看见什么呀？鼻子冻得都发红了，受风寒风一吹，吹到鼻子了，容易什么？流鼻涕，容易打喷嚏，容易使原有的鼻炎加重。实际上这些都是由于鼻子怕寒，鼻子已经受寒了而出现的一系列的反应。所以鼻子这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突破口，这个风寒它就是从这个突破口疏松的地儿、虚弱的地儿钻进来的。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这儿需要严加保护。怎么保护呢？就是冬天出去的时候天气冷要戴口罩，要防护。那实际上这些都是针对于寒冷容易伤害人的这些脆弱的部位进行有效的防护。那这属于一种人工的防护，还有一种全面的，还有一种内在的防护，就是靠人体的阳气。我们看动物就是依仗着自身的阳气足，所以有的动物到了冬天你看也没有什么口罩啊、手套啊、围脖啊，什么都没有，那就得靠自身的阳气来抵御寒冷。因为自身的阳气如果充足的话， 身体的热量是充足的，身体的热量充足，即使是薄弱的环节也能够得到充足的阳气的话，那就不怕外界寒冷的伤害。所以真正寒冷伤害人，第一，他是专门找体弱的人伤害；第二，在体弱的人身上，他是专门找薄弱的部位伤害。所以第一就是尽量的把自己的薄弱部位保护好，第二就是增强人的体质，增加人的阳气，阳气充足了，人才有一个温暖的冬天。这个阳气就像楼房的暖气一样，暖气如果充足的话，那冬天当然就不冷了。所以如何增加身体的阳气，让阳气周流全身，才能够增强人的体质，才能够抵御寒冷。怎么去补充人体的阳气呢？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肾为阴阳气血之根本，那也就是说人体的阳气的根源是从肾生发出来的。所以中医学应用有效的补肾，补充阳气的发源地，就能够使阳气逐渐充足起来，就可以周流全身，从而抵御寒冷的伤害。那现在人体有多个薄弱的环节需要修复，需要补充，而且人的阳气要周流全身，要去抵抗寒冷，要去肩负着增加体质的责任，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增加补肾的力度，才能够达到有效的解决。如何增加补肾力度呢？当然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补肾，增加身体的阳气，增加人体的抵抗力，增加人体的御寒能力，这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原因就在于古人是先观察到海狗能够在零下20度至零下40度极度寒冷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的一种哺乳类的动物，就推测出它肯定有着抗寒冷的能力。果然通过服用海狗鞭以后，能够感觉到先是小腹逐渐温暖起来，因为它是从补肾入手的，进而通过小腹热量逐渐散发至全身，流通到人的四肢，这就是它补肾。补充了人体肾中的阳气以后，阳气在身体里边流动，驱散人体内部的寒冷所产生的一种身体的反应。药理学证实了海狗鞭当中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所以它才能够达到抵御寒冷保护人体的作用。那正是因为它补肾的作用强，正是因为补益阳气的效果明显，所以它才能够帮助人修复这些容易受寒冷伤害的薄弱的环节，增加人体的阳气，阳气充足了，周身会暖起来，才有一个温暖的冬天，才能够有效的杜绝风寒伤害人，造成体质的减退。所以血肉有情之品有效的补肾，能够帮助人修复身体薄弱的环节，让人有一个温暖的冬天。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好消息，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公司的支持与信赖，同时庆祝海狗鞭胶囊上市22周年，特定于元月20日至2月5日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新春感恩回馈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享受优惠，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情请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 6618-7778 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 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 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啊，关于呼吸道的一些知识。因为细菌这个微生物啊，在自然界是一群特别微小而且结构简单肉眼看不见的，必须有显微镜放大几百倍几千倍，甚至是在电子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这个微生物，包括我刚才说的所有这些这个生物微生物界的东西，它们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成为致病的因子。那你比如我们的呼吸道，包括我们的鼻啊、咽部啊、喉部啊、气管啊、支气管，随着不断的呼吸，经常接触外界的微生物，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就都在空气里头。比如以细菌为例啊，细菌常常随着呼吸被吸到呼吸道，并且可以长期生存在那儿。细菌的种类包括很多，你比如葡萄球菌呐、链球菌呐、肺炎球菌呐、流感杆菌呐，这都是我们平常经常听到的一些细菌。它们主要寄生在上呼吸道，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喉管、喉声带以上，这上呼吸道，从气管开始，支气管啊、肺泡啊等下呼吸道，基本上细菌逐渐减少。严格的讲，到了这个呼吸性的细支气管和肺泡，应该是没菌的了。还有呢，还有粘液，把一些进去的东西把它粘住，再有就是气管还有个收缩的功能，像这些功能啊，都是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呼吸道，让它到下呼吸道，特别到呼吸性细支气管到这个肺泡的时候，保持它的干净。但是尽管呼吸道内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但是一个健康的人是不会发病的，因为就是我们给大家讲过啊，呼吸道它本身又是个免疫器官，又很精致的这个防御系统，所以这个到了呼吸道以后，就可以通过它的这个生理结构上的一些特点把它清扫出去。另外我们知道呼吸道里头的吞噬细胞也是非常多的，它是经常在我们血液中啊到处巡回的，那么它也可以吞噬细菌，并且呼吸道还有特异性的免疫，产生免疫球蛋白，然后呢不断的杀灭这个微生物。但是如果上呼吸道的这个防御功能受到破坏，致病菌、生物菌趁虚而入，就引起疾病了。所以我们呼吸道的疾病啊也是非常多的，比如我们的这个鼻炎呐、各种鼻炎啊、鼻窦炎呐、还有咽炎呐、还有支气管炎、气管炎，或者是这个肺气肿啊、肺炎呐，像这些呢也都是。在静止的时候，平均每个人每分钟可以吸入7到8个微生物或者是过敏颗粒。每分钟就吸入7到8个，那每天要吸入1000个左右的微生物或者是过敏颗粒。如果没有我们的防疫系统，人的呼吸系统啊，尤其是肺，就受到很多处于混杂物质的侵害。那所以我们呼吸道这个非常完善的防疫装置，就是什么生物学的屏障以及免疫防御机制，就使着气管、支气管、肺就受到保护，减少由于呼吸器官受害而影响我们的肺泡，所以到了我们的肺里呢基本上就是比较干净的。但是小孩这种防御装置呢不够完善，因此吸入含病毒的气溶胶就容易患病毒性的肺炎啊，或者肺部受到损害。人体的各个器官啊，在演化的过程中，我们知道都保留了有用的东西，使着我们机体系统非常完美。呼吸道就是这样的。像我们经常的讲啊，你比如我们这个鼻腔，大家在外头看是鼻梁高高的这样，其实我们的弯曲的鼻道是调节湿度和温度主要的部位。你看着是一个就是一个隆起的鼻子，内部的面积其实是不小的，鼻子内膜黏膜要把它铺开以后，它就有160平方厘米，非常大了。黏膜表面有丰富的毛细血管网，还有深层呢的组织中有小动脉网，所以它非常容易膨胀。 然后鼻子腔的周围的皮肤又有传感器，对空气的湿度冷热度又极为敏感，当空气吸入到我们的这个鼻腔以后啊，它就有加湿的作用，有加温的作用。然后呢，这个鼻孔的皮肤上还有传感的效应，它能够使着深层的动脉网和表皮的毛细血管网充血，然后就增加了我们鼻腔的血流量，就散发出比较多的热量。还有就是由于啊鼻黏膜的膨胀，就使着鼻腔内的孔道变窄，使着气流的速度变慢，所以空气在黏膜接触的到黏液的时候，这个时间就延长了，这样也能够湿化。所以从这个上呼吸道到下呼吸道，我们的这个吸进去的气体就经过了什么加湿加温，然后过滤，这样呢进去的这个气体呢就是非常干净的。那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怎么来这个截住微粒和有害气体呢？我们知道呼吸道是拦截这个微粒啊，它有直径的不同，它有不同的这个办法。你比如呼吸道结连的位置不同，它对于各种大小不同的这个微粒都有一定的清除。你比如如果这个微颗粒如果大于了十个微米的颗粒，在吸入时候几乎完全都被鼻毛就挡住了。如果微粒直径要是小于十个毫米的时候，比如微粒小于十个微米的颗粒进入气道，又随它的大小重轻重有这种差异，再通过惯性的冲击和重力沉降的作用呢，这黏膜或者沉积在不同水平上的气管和支气管的黏膜上，绝大部分直径五到十个微米的和半数直径三个微米左右的微粒被撞击和粘附在我们鼻部和咽部咽后壁的黏膜上，只有少部分直径三到十个微米的微粒才进入我们的气道。然后呢，如果冲撞这种冲撞和粘附作用到了我们气管的突笼和一二级的支气管的时候，支气管进入中小气管以后速度就减慢了，就这样呢，就因为重力沉降的作用呢，直径 0.6 到 0.5 微米的颗粒就特别容易沉积在各级中末的吸支气管和支气管和呼吸性细支气管的管壁上。大概有 20% 直径 0.1 到 0.5 微米的颗粒就悬浮在气流中，随着气流它就长期植入的就到了我们肺泡内了。尽管它占吸入总量的比例极小，但是在肺炎的发病上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直径小于 0.1 个微米的颗粒呢，它就由于惯性的冲撞力不足，沉积作用很小，但是它可以受气体分子的碰撞产生分子运动，就是我们说的无规则的叫布朗式运动，一撞它就来回不知道撞到哪里去了，这样自由的扩散就粘附在我们下呼吸道的这个管壁上了。呼吸道对微颗粒的阻拦受很多影响的很多这个因素的影响，比如气流的速度啊，还有这个有没有血这个漩涡有没有涡流啊，或者你是张口呼吸啊，呼吸的频率的深浅以及颗粒的形态和清水性。所以上呼吸道呢对于水溶性的低浓度的有害气体，比如二氧化碳硫化气还有氨气还有氯气几乎都全部吸收，这样呢就防止了这些有害气体对下呼吸道的侵害，因为它水溶性很低嘛，这个它就容易这个被吸收。但是比如臭氧啦或者氮氧化物啊，上呼吸道没法阻拦它们，因为它随着气流来就这个到了我们下呼吸道了。低浓度的有害气体可以长期植入，随着气体以及呼吸性吸支气管和肺泡就造成了直接的损害，这样就可以引起闭塞性支气管炎和肺水肿。所以大气中的臭氧和氮氧化合物在监控的时候啊就尤其应该注意，像还有 PM2.5 啊或者是这些东西呢就很容易在你 没有防护好帮助我们的呼吸道的防卫系统来防御这些有害气体的时候，它可以长期植入到我们的呼吸道内部。所以我们的呼吸道里头呢是有细菌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人，到了下一级下呼吸道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干净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就应该很好的，比如看看天气预报啊，看看这个污染程度啊，采取措施啊，戴口罩啊，或者减少这个大剂量的运动啊，来维护我们的呼吸道。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被称为是东方的神草，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灵芝的化学成分非常非常复杂。它的菌丝体就是灵芝生成之前的状态，还有它的籽实体像蘑菇一样的东西，那这是它生长过程中的状态，再有它的种子就是最后这个孢子粉。那么这三个部位所含的有效成分化学成分它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产品里这三种东西都包括在里头，那它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在你用灵芝进行身体的保健的时候，不断地进入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身体各个器官细胞和组织进行很好的双向调整和维护。比如我们经常说的这个灵芝的主要的活性成分灵芝多糖，它是高分子的又是水溶性的，所以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不管你用哪种灵芝产品，那这种东西呢都能够非常好的被我们身体所利用。它具有很好的双向调节免疫功能。你比如这个灵芝多糖能够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这个多功能干细胞呢它是生成我们很多细胞的祖先，比如这个吞噬细胞啊，还有淋巴细胞啊，还有这个白细胞啊等等细胞。那么如果这个灵芝多糖促进我们骨髓生成的多功能干细胞多，那么最后呢就形成的在我们身体器官内的经常在一线战斗的免疫战士就多，这个队伍庞大，而且呢它又能够促进我们的免疫战士吞噬指数和吞噬能力增加，能够这个促进我们身体这种有效的防卫功能。当然这个灵芝多糖也能够促进我们免疫球蛋白应答的速度增快。再有就是呢这个灵芝多糖它有抗氧化的功能。抗氧化现在大家都特别的热心啊，都特别知道啊，抗氧化可以使我们这个衰老的过程减慢，因为抗氧化的意义主要是清除我们身体里高分子的垃圾自由基。那么自由基可以影响我们的脱氧核糖酸和核糖核酸的代谢，这样就破坏我们的细胞的生理功能，而灵芝的灵芝多糖水溶性高分子就能够很好的抑制这种自由基的形成，而且使我们各个器官呢可以增加抵抗自由基对它的损害，保护我们的细胞和组织。所以这功能也是非常强的。最好的呢还有就是这个灵芝多糖能够促进我们的身体特别是我们的内分泌腺体和细胞分泌平衡的生物效应很平衡的这个激素。你比如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胰岛啊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孢子粉呢又能够促进胰腺的微循环，使得我们血液中的胰岛素的水平升高，而使血糖得到很好的稳定。当然对于其他激素的稳定呢，它因为有这样的功效也能得到很好的平衡，这样就使得我们新陈代谢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保证。再有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呢，它能够很好的增加肝脏的解毒功能，保护中枢神经系统对气体的稳定和平衡。那像这些功效呢，那么经常用灵芝呢，不管是免疫功能也好，不管是抗氧化的功能也好，不管是在促进我们身体各个器官功能的平衡上也好，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鲜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 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